您到底有没有中医的呀？ 刘道士有几位，但是又下不了决心。 那您也不能没完没了的见呀。您想，您要是见100个，一天见一个，也得3个月呢。等您有了主意，没准儿前99个都跑了。这种事儿，您可得当机立断。 哎，明明，你给妈参谋参谋。 好啊。 在女儿明明的安排下，李琳娜开始了一次家庭相亲。最先到的是老孙。 老孙 你好。 你好。 你看 你这 哦，把它插到花瓶里。 哎，好嘞，谢谢您。请进。 谢谢。 哎， 紧接着老钱跟老赵也来到了李琳娜家。 哟， 小李同志啊。 哎 哟，您是哦，钱叔叔、赵叔叔吧？ 对。 啊，你们怎么？ 我们刚电梯上碰见的。 啊，是吗？ 是。 快请进，请进。 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老赵，老钱，老孙，老赵。老钱，真对不起。哎，你们坐坐。 我第一次来，给你带点水果。 哎，您真是太客气了，太破费了。 小李啊，一点土特产。 哎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坐呀。 哎， 坐坐。 哎， 坐吧。 李琳娜对于女儿的安排很不适应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搞的什么名堂？ 您不是让我参谋参谋吗？ 参谋也没怎么瞎来的呀。 几位老先生很不自然，尴尬地聊了起来。 您现在还上班吗？ 退了。以前啊，我在部队里搞后勤。那您呢？ 我早就退了。我现在在老年舞蹈队当教练。 搞文艺的。 我还没退了。我现在在出版社当编辑。 妈，你们吃水果。 好，别客气。 请啊。 哎，你也请坐呀。 哎，来，您请。 不客气，我喝茶。 您？ 我也喝茶。 随便。您也喝茶了。 妈，哎，叔叔，你们打麻将吧，我买菜去。 打麻将？ 好，打麻将， 打吧。 在打麻将的过程中，李琳娜请来的几位老先生的性格一一的展现了出来。 哎，这小李啊， 哎， 你们这打牌有没有什么讲究啊？ 对 啊， 我们打不好瞎打，推倒胡牌。 哎呀，我看咱们是不是应该挂一点响啊？ 哎呀，我看看咱们打卫生的吧。啊， 哎，这个打卫生的没有刺激吧？啊。 娱乐为主。 哎，对，娱乐为主，怎么样？ 娱乐为主吧。 我们就娱乐为主。哎，我的庄。发财。 发财。 5条。 哎，东风。 8万。 2饼。 3万。 哎，我要南风。 2条。 3条。 哎，你要不要？ 我不要。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。 好啊，糊了 啊。哎，老钱呐，你可以呀。开门见喜。 不能这么说啊，千刀万剐不糊同意吧。这个下边还不知道怎么着呢。来。 老钱， 哎， 您是不是常打牌呀？ 哎，对。

就是都是男孩玩的，哪有女孩玩的？ 我就玩。 你也没看看这价钱，多贵！ 你就知道贵贵贵的，不买个礼物你还嫌贵，根本就不爱我。 你看，你看，你又来，这跟爱不爱有什么关系？买买吧，走。 于小辉为陈静买回了两辆玩具遥控车，陈静觉得自己玩没劲，来找于小辉。 你跟我玩会儿好吗？ 看电视。哎哎，干 什么 呀？ 好看的。 你玩你的啊，他谁也别干扰谁，好不好？ 你陪我玩会儿行吗？那平时也就算了，今天我过生日，你陪我玩会儿行吗？挺丢脸。 玩玩。 玩这个， 这怎么控制啊？ 这个是往前靠，这个是左右。 没事，干嘛欺负我们？怎么样，你会吗？ 嗯，也不差。哎，我们俩比赛呀，看谁先到那屋。 行，来。 预备，开始。 哎，赖皮， 没事，我先到了。 真奇怪，这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了玩具的乐趣。我们俩都像中了魔，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。 所谓改变，就是他们夫妻之间通过玩玩具重新燃起了激情。他们俩的生活被小小的玩具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。可是玩玩具所能带来的似乎不只是昔日的温情。在于小辉与陈静夫妻全身心投入格斗玩具击打对方的时候，释放的就不仅是生活压力了。 看招啊。 嗯， 使我一个左勾拳。哇哇哇， 我的右飞腿。哇， 这打完打 得满地找牙。打得 你两眼放金花。 好，来接茬我的啊。看招，你这个臭球鞋。 哼，我鞋臭，我总比你放屁香吧。你这个臭屁篓子。 你跟我的屁臭，我说你那是不关门的。你这个臭不要鼻子的。 我打死你这个不爱干净的臭婆娘！我让你不爱做饭，我让你不爱收拾屋子。 我就不收拾屋子，我就不做饭，饿死你，饿死你个臭没本事的！ 你有本事，有本事你别嫁给我呀！ 我早就后悔了，你知道吗？哈哈，快快快快快！我是一朵小鲜花，穿在了你这个牛粪上。 我牛粪，后面还有一大堆鲜花等着追我呢。 好啊！你这个臭不要脸的，你还在外面招三不四啊！我打死你！ 我就是招三不四狼，我气死你，气死你！ 说，昨天有一个姓黄的女的呼你，她是谁？ 不，你这个臭不要脸的，你敢偷看我的呼机？ 不，说什么关系？我没交代。 什么关系？当然情人关系了，那还用问？干什么你？ 我一看你，他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跟你拼了！我 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你啊？ 谁 还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呢？ 谁跟你开玩笑？你说就是真的，真话。 行了行了啊，别聊了啊！我有病啊！我还真有这么回事，我还能告诉你？ 你就是真的，你就是真的。 你他妈真下狠手啊你！行了啊，行了你，再来我给你急了啊！